第96集，我在你家楼下。回到家里，温小辉准备把自己的新号码通知给同事朋友，正写短信呢，突然一条信息跳了出来。温小辉打开一看，心脏一阵猛击，他不自觉地弯下了腰。 还好吗？ 温小辉立刻把他的电话拉黑了。这是自那晚之后洛伊第一次联系他。 还好吗？多可笑的三个字，全世界最没资格向我问好不好的就是你洛伊。 他把新号码发出去后，就把旧手机卡拿出来扔进了水杯里。年后工作室迎来了第一轮忙碌，不少人拥挤着在年后改变发型，迎接新的一年。温小辉也换了个发型，他把头发留长了，剪到下颌的长度，刘海改成了中分，平添几分妩媚，乍一眼看过去像个女人。由于交际面越来越广，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学会了像 Raven 那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候想想过去啊，那么蠢那么愣的自己能取得现在的一点成就，也真要多亏了洛伊。天气回暖了，他家的旧房子也装修完了，他带着冯月华验收的时候，冯月华对改了格局这一点不是很满意，但房子焕然一新，他还是欣然接受了。两人一刻也不迟疑地搬了回去。温小辉整理好房子的资料和存款，直接去了曹海的律所。曹海见到他跟见了鬼一样，那紧张啊是演都演不住。温小辉想起第一次见曹海的时候，还深深佩服他的精英范儿。三年过后，他觉得曹海也不过如此。 曹律师，我想委托你把房子和钱还给罗毅。 这有必要吗？ 有。要是我很缺钱，我大概就不还了。但我现在收入还可以，有这些东西就是更好一点罢了，也不会让我变成大富翁，没有也不影响什么。关键是拿着他们，让我恶心。 这个我没办法办，我觉得洛伊不会同意。 他同不同意我管不着。当初我那份遗产他怎么处理的，不也没问过我同不同意？拿着这些东西，总让我想到他那一招狸猫换太子，可我吃不下饭呢。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当做一点补偿呢？何必跟钱过不去？ 99%的损失用1%来补偿，这不是埋汰人吗？我不是跟钱过不去，我是怕跟他过不去，这点钱不够买我的好心情的，我就是想跟他再没有瓜葛。 温先生，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出来，我相信洛伊会满足你的。 要求？我要求他三年前从来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他能满足吗？ 温先生， 我要求他没有骗过我，没有上过我，没有说喜欢我，他能满足吗？把这些还给洛伊，从今往后我和他老死不相往来。 他踢开凳子转身往外走去，曹海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温先生，谢谢你给我留了余地，整件事我也是帮凶，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所以作为补偿，我想跟你说一句实话。 温小辉顿住了脚步。 你做得对，你该离洛伊越远越好，否则你会被拉进一个漩涡，搅得粉身碎骨。希望你走出这个门，真的能跟洛伊再没有瓜葛。 我跟他再没有瓜葛。 温小辉摔门离去。曹海看着紧闭的门扉，深沉地摇了摇头。走出曹海的事务所，温小辉看着京城难得的蓝天，用力换了一口气。他是个挺爱钱的人，没有钱怎么打扮呢？没有钱怎么买好东西？没有钱怎么孝敬母亲？ 如果他还是那个工资1500的小实习生，他不会把钱还回去。但现在他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在他30岁之前，他有希望赚到属于自己的300万。想着留着那笔钱会深深的恶心，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的决定。可至少现在他感到解脱，感到自己终于摒除了一片名为落意的阴云，哪怕只是一小块。春暖花开的时节，温小辉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另一次攀升。他被邀请出席股东会议，参与公司未来战略的讨论。公司提出希望以赠与股份的方式让他去管理外地的新的工作室和学校。以他的年纪和资历，要不是有少群的提拔，以及巨星分家后走了一批元老，是怎么都轮不到他的。如果他同意这个决策，很快就能有百万年薪。但他很犹豫，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去外地。他从小在皇城根下长大，除了旅游就从来没离开过家。他主要是不能放冯月华一个人呢。由于具体计划还没有落实，他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打算回去和冯月华商量商量，如果冯月华和伊恩有在2年内结婚的打算，他就能放心走了。想着想着，他又忍不住想起了洛毅。放在以前，他肯定还要考虑离开了洛毅怎么办，因为洛毅好像根本离不开他。结果都是他一厢情愿，洛毅全都是装的。可笑他曾经以为自己对洛毅来说有多么重要，重要到洛毅不能忍受失去他。这种被人强烈需要的感觉让他又满足又感动，恨不得能掏心掏肺地去回报这份依赖。这3年的一切都像是一场闹剧，洛伊只要时不时地给他一点无关痛痒的掌声，他就能像个小丑一样不知疲倦地逗乐。股东会上的事他先跟罗瑞说了，罗瑞虽然舍不得他，但也鼓励他去发展。两人还开玩笑地说让罗瑞把 Lori 的分店开在巨星隔壁。回家之后，温小辉没把这件事立刻告诉冯月华，而是先问了他和 Ian 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他们似乎并不急着结婚，温小辉决定过段时间再说。由于一段时间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温小辉的增肥计划没成功，反而又瘦了2斤。一次给客人做头发的时候，吹风机太靠近客人的脖子，把客人烫得叫了起来。他被刘星训了2句，打发回家休息了。那天下午，他回到家就开始睡。醒来之后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不知道是几点。明明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依然没有胃口。他在恍惚间开始细数他和洛毅自摊牌到现在过去了几天，结果发现已经1个月了。不是说好20天他就会好转吗？看来这个推测不准啊。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昏暗的天花板，像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不知道是不是当人太过悲伤的时候都会升起一个疑问，那就是自己究竟还会不会再快乐起来。万一他永远这样呢？万一他再也无法爱上别人呢？万一他无法过得更好呢？因为谁也无法给他担保，所以那无法预测的未来就变得格外让人恐惧。手机响了起来，响了很久，温小辉才反应过来。他拿过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 喂，哪位？ 小辉哥，是我。 温小辉抓着手机的手直抖，他本能地想挂掉电话。 我在你家楼下。 温小辉的手指顿住了。 你想干什么？ 你下来，或者我上去。 滚！ 五分钟。 洛一帅先挂掉了电话。 操你妈的！ 温小辉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一声咒骂。他跳到窗前，掀开窗帘一看，果然在楼下看到了一个黑洞洞的影子。再一看表，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温小辉真想寻摸块砖头扔下去砸死他。他当然不会下楼，哪怕两人之间相隔了16层楼的距离。可只要一想到他和洛毅身处在一个小区，他都觉得空气变得粘稠，呼吸变得困难。自那晚之后，他第一次见到洛毅，哪怕只是一个黑影。他第一次听到洛毅的声音，哪怕只是短短几个字，可已经足够让他一个月以来砌起来的房顿濒临瓦解。他感觉外面有洪水猛兽，只有这钢筋水泥的城墙能稍微保护他，所以他绝对不离开。他缩在被窝里，阵阵心慌。 洛毅想干什么？为什么大半夜来找我？ 他拼命告诉自己冷静，他凭什么为洛毅这种人心慌呢？过了没多久，他突然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他腾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大骂了一声，朝门口冲去。他为什么没想到洛毅会有钥匙呢？当他跑到楼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